哎呀，你看看，这天下大事啊，没有一档子让我省心的。 我说说冯的说，别瞎操心了，读报有立心呐。 话里话外，新闻书场，走着。 哎呦，您不说我倒给忘了，今年这话里话外， 11:01开戏。 立心来说天下事，新闻午餐给您吃。明儿个就是休息日，高高兴兴过日子。这个一开始啊，简单的说两句关于防疫的事情，不为别的，就是咱们共同大家都提高这个认识，共同来努力。当然包括对聊天室里头众位朋友也有个善意的提醒，提高认识在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上，而不是说呢一味的强调这个啊什么什么紧张的这个程度。因为什么呢？你把这个大伙的心情心理弄得压力山大，其实对防疫不见得是好事。哎，咱们和这个疫情进行斗争，从去年到现在，应该说积累了很多的丰富的经验，办法也是有的啊。总体来说形势是可控的，慌什么呢？对，我这人说话直啊，哪句话说的不太周到您别往心里去，这都是为了防疫大局好。哎，两件事情关于防疫，头一件事情，这是昨天看晚报，其实这事儿也不只是在防疫期间我注意到的，之前也发现了，商场超市里头有那个试装的、试闻的，是吗？试闻的啊，试吃的，它是一种促销活动啊。晚报人记者善意提醒说，现在啊，什么试装啊、试吃啊、试闻之类的，这个暂时不太合适了。我认为呢，有些个像这个试装。啊，那个化妆品柜台它会有那个新的产品啊，那大姑娘小媳妇打这一过，营业员说来来过来过来试一试这个这款啊，这个粉笔适合板书，没有化妆品卖粉笔的，粉底。哎，对了，我不是不懂吗？你看看咱一大老爷们化什么妆啊。啊，就是啊，不化妆长得还吓人呢啊！这是开个玩笑啊，就说呀，有这个，我认为这个呢，多多少少啊，如果说不是这个现在啊，这个讲究别太近距离接触的话呢，还是可以的。试吃试闻，试闻咱们另当别论，它可能指的是香水儿。啊，给您来啊，给您呲一下，啊，哟呵，哎呀，呛得慌。您那香水啊，我这香水特别好，芝麻进口的，啊，卤煮味的，那您指定是打小长城进口的啊。这个试妆试闻，这是化妆品柜台常有的。还有一种，我认为不是疫情，没有这疫情，个人也不提倡试吃。这商场里头有啊，呦呵呦呵，跟那儿摆着，呦，哎，给您都啊弄得了，来这个，呵，榴莲味的，嘿，给您加一块臭豆腐，哎，他哎呀呵，来再嚼点槟榔，哎，那这商场可就待不住人了啊。试吃为什么不建议呢？不太卫生，说实话， 这也不是信不过商家，你老搁那露天搁着，他那地方你想他让你试吃，再加上呢还有那个个别的啊，个别人就贪这个便宜。哎呦呵，早晨起来，哎呀，甭说早晨，头天下午就没吃东西，到早晨起来，哎呀，饿得前心贴后背，扶着墙就来了，就奔这试吃来的。快快快快快快快，给我盛上盛上盛上，哇，哎呦，快快的啊，再来一碗，再来一碗。哦，跟这儿解决这个一日三餐来了啊，哈哈，就说呀。不卫生，不卫生，咱说实话不建议了啊。这个这是一个事情。再有一个事儿呢，说这防疫，那要说到防疫咱就说防疫。防疫靠什么？首先啊，头一个，防疫要听科学家的。对，因为这个防疫啊，它是个科学方面的事情，科学方面的事情不听科学家听谁的呢？对呀、啊。第一句。第二句呢，防疫还是一项群众性很强的工作，所以呢防疫还得听群众的。那位说，这普通老百姓能贡献什么样的好的建议呢？你看，有那么句话，家里有老人的可以回去问一问，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有吗？有。说这个专业的意见咱听科学家的，人家专业嘛。那么群众这边呢，怎么样在防疫的过程当中为广大群众排忧解难，让大家甭管是工作生产，出门在外，是去商场超市，日常生活都没有那后顾之忧，这个得听群众的。哎，把这两个关键因素掌握住了，防疫一点毛病没有，您放心，您把心搁肚子里。哎啊，对呀、啊、生活当中就是要细心精心有心。是啊，哎，有这三心能救人呐。四川绵阳的事情，有一的哥姓饶啊，饶师傅。这饶师傅啊，他开着这个出租啊，人家绵阳的出租跟北京出租是一样的啊，也是上车咱们走表啊，对，到站结账啊，对，按里程算。对了，哪儿都一样。这一天啊，饶师傅跟这个街上拉活呢，哎，有一位乘客男同志招手打车，让他上车之后呢，这位上了车呀，拿着手机就跟人家聊天。按说这个也不是说不可以啊，这个人家有事儿啊，人家饶师傅就开车呗，说您去哪儿啊，啊，您拉我去什么什么地方，行行行啊，那个我去那儿啊，好的啊，这个我呢先打个电话，因为我去那儿呢是我到那儿要轻生，哎，然后呢我就先打完电话呢把这事儿都交代清楚，您等会儿。饶师傅说，您到那儿去要做什么什么什么业务啊？轻生啊，对，轻生，三个字也可以啊，仨字也行，寻短见。寻，哎呦，不是，饶师傅说我没听错吧，轻生寻短见。哎呀，这乘客笑了，你看看，要不说这个得好好学习文化。嗯，哎，对对对，饶师傅说是，我这文化稍微差一点，不，我不是那意思，就是要是翻译成大家都能够理解的话呢，那就是自杀。这，说的再通俗一点，那就是寻死了。哎呀哈，饶师傅说您没开玩笑吧？你看，生死事大，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能跟你开这个玩笑呢？我就是要死啊！您打着我这车去寻死啊？对呀、啊，这不是稍微方便一点吗？嗨，这位打车一边坐在车上一边打电话，说的都是：哎呀，我死了以后啊，哎呦，你们别难过啊，这个好好的生活，该分家产分家产。哎呀哈哈， 边上这饶师傅越听起先啊，他觉得比如说这人啊可能是闹点情绪，家里跟媳妇吵架了啊，公司让老板给骂了，还是跟这客户闹点不愉快，反正甭管什么事情啊，这个交通违章让交警给扣分了，反正心情不好，心情不好他可能他哎呀这顺嘴就开始顺嘴搭音儿，反正啊行了，我就不想活了。他这么一说，其实他不是这么想的，要是开始饶师傅想我也别瞎琢磨，人家许不是那个意思。后来这一道上就听这主拿电话那儿说，越听越觉得不对劲，他可能真是不想活了，怎么办呢？然后师傅这心里面这个直打鼓啊，我说这主要干嘛呀，是要投河呀，是密警啊，是要上吊抹脖子，这不知道啊啊。这位还直安慰他，我跟您说啊，您放心不给您添麻烦，您我一定干干净净的，我一定不溅您一身血。哎嗨哎呀，说的太吓人了。饶师傅一想，要这样的话，哎呦，那我可不能眼睁睁就看着你去死吧。啊，是，也许有人说，嗨，他你不知道他怎么着，什么原因，什么缘故，你一个啊这个的哥拉活的，你把他放的地方，他爱干嘛干嘛，跟你没关系，你没责任呢。但是饶师傅不是这么想的，这是一条性命啊，而且说是要是打法律上说可能与我没太大关系，可是人情上来说，如果他真的是要死，后来还成为现实，那我的良心不会受谴责吗？对呀，本来我是可以救他一条性命的，行了，要这样的话，那我是有责任的，当然我拿他没办法，他执意要死，我也劝不住他，那怎么办呢？得了，开派出所去吧，直接把车开派出所去了。哎，开到派出所，警察过来问怎么回事，饶师傅把这事儿讲清楚，警察把这位让到办公室里，好好说道说道，把事儿都说开了，饶师傅都没敢走，不放心，一直停在门外头，庭院里等着。一会儿警察出来了，您走吧，没事了。他就是一时想不开，我们这一通宽解找他家人，哎，现在应该说不想死了，为什么呢？饿了，哎，哈，啊，跟我们跟这个刚才跟我们这直聊，附近有什么好吃的火锅店没有？哈嗨，啊，行，这样，饶师傅，这一块石头落地了，开车走了，继续拉活。你看看，是不是啊？哪儿都有好心人，打疫苗的现场就有。呵，膀大腰圆身大力不亏呀、啊！好家伙，就凭这膀子力气，要不然做不了这好事儿啊！是啊，好家伙，过来打疫苗一小伙子都叫小帆了，叫小帆哦，小伙子姓帆，不是，叫小帆吧？小帆同志来了，不对，叫小帆是四郎探母里头杨四郎唱那一段唱段那嘎调，起的是高音儿。那不是唱戏吗？对呀、啊，这小伙子走的就是这路子。嗯，好家伙，医护人员吓一跳。哎呀，您是科班出来的，您妇联城的吧？您是跟谭老板学的是吗？怎么意思？这小伙子呀，家里人带着他去打疫苗，跟他一块儿去的。看那意思是老人，是老太太啊。走，打疫苗去。在哪儿？河北邯郸啊，在那个疫苗接种现场。预约好了去了，小伙子这一路上就含糊，娘啊，老太太说你怎么这样啊，我跟您说，打疫苗，我跟您说，这哎呀，你快说怎么回事，我打小我就不敢打针，我害怕，你这玩意儿你还不知道我吗，我这看着这针头，我这看着针头我晕血，没血呀，没血，我不能想象出来吗？好家伙，那针头好挺老粗的，好家伙，那针头跟顶针似的，哎，哪有那么粗针头啊？啪，这一针扎下去，我那血，哎呀， 说到这儿坐地上，我不去了，我不去了。老太太说，没有啊，人家都街坊都打过了，打疫苗都不疼，那针头可细了，我跟你说，反正我也不去，多细的针头对别人来说那是细的，对我来说就是粗的，我不去。好说歹说，连拉带拽，老太太累的大热天累出一身汗来。这小伙子别的不怕，别的不怕，就怕打针。一提打针，还甭说看见针，没看见针就哆嗦。哎呀，我好家伙，哆嗦着，跟那歇了虎子吃了烟袋油子似的，就进了那接种点了。医护人员一看，行，这要麻烦。来来，过来过来，没事没事，别害怕别害怕，别害怕，我不打针，我不打针。好家伙，越是安抚他，拍肩膀啊，抹擦前胸，捶打后背，他好越来劲。哎，这人就这样啊！我呀！我跟你说，你要这样的话，我缴械了。好，嗨，哎呀，大家说您能把这个打疫苗能整出四郎探母的动静也不容易呀、啊。再来一段吧，行了，别来了。怎么着都不听，后来那个打针的医护人员行了，因为什么？医护人员也是女的，摁不住她。边上一个也是来打针的，打完了啊，这时候打完了，跟那儿正等着呢，得关留观半小时，就看见他了。大哥，过来过来过来，怎么着？什么事儿？听出来了啊，这位呵，声若洪钟，身大力不亏，膀大腰圆。身高丈二，好家伙，哎呀，这家伙 黑铁塔一般，用着您了，干什么？看这小伙子吗？怎么着？把他摁住了，把他摁住了啊！当然你也得轻点啊，就您这个劲头，好家伙，上去之后别嘎巴下的把人那个骨头给弄折了，那不会的，你放心吧，交在我的身上。就这位大哥抢步上前，啪，双手齐出，跟那铁钳子似的。勒住那小伙子的俩肩膀，来着打针，一针下去，问那小伙子怎么样啊？真不疼。你看，你看，你这事儿闹的，你早干嘛来着？你看看，你瞧瞧，哎呀，竟有那个还秦香莲呢，秦香。哎，湖北的事儿是吗？哎，对了，对了，哎，就是湖北的。秦香莲老家就是湖北人，跟我们那编辑陈磊是老乡啊，真的，嘿，一笔写不出俩湖北。哎，对了，湖北黄石22岁的姑娘，哎呀，喝完酒之后啊，小区这个这楼层啊，17层是最高层，顶楼上姑娘这两条腿耷拉着在这个楼檐的外头，人呢，人坐的那地方啊，拿了一瓶酒，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双脚悬空，坐在小区17楼的顶楼，把家里人包括街坊四邻都吓坏了。姑娘，哎，给我回来吧，怎么意思？没看出来我是不想活了吗？为什么呀？赶紧叫警察，赶紧叫警察。民警也来了，湖北黄石八泉派出所的民警火速赶到现场，紧着安慰呀，哎呀，姑娘你怎么了？你这是为什么呢？哎呀，姑娘说，我这一两句说是说不清楚。警察说，那依着您呢，我得唱啊。哦，你得唱了，我得唱啊，这也是咱们湖北老乡的故事啊。啊，我跟他这故事是一模一样的。您唱的是哪出啊？香莲下堂泪不干。哦，姑娘，感情上出事了？可说呢，碰上那小陈了。嗨， 他也不姓陈，但是我跟你说，我这个经历就跟秦香莲是一样一样的。啊，行了，行，您就别胡联系了，这就是失恋了，对呀、啊，所以你看看，三百两银子把丈夫还。哎呀，行了，你跟下来，下来，下来唱，不行，我说警察叔，你给我接下句儿，我。警察说还有我的事儿呢，啊，行，香莲下堂把我冤，他倒我关关相互又牵连。行吧，这个，你还得惩办那坏人啊！行行行啊，包龙图。警察说：“你等会儿啊，姑娘，咱这样的，这样行吧？您要真想唱这整出的《秦香莲》啊，您下来，咱找个宽敞地方，安安全全、踏踏实实唱，成不成啊？”好说歹说，把姑娘给劝回来了。嗯，那位说：“那得感谢这个京剧《秦香莲》。”哎，对对对对，好家伙！这警察接警啊，竟有那个什么事儿都有。浙江宁波象山当地公安机关110那报警台电话响了。那位说这个现在这个电话也这动静啊，对，他们那儿电话老，嗯，老电话，他们那儿用的是那个列宁在1918时候那电话，嗯，没有啊，没有。接警电话响了，拿起电话来一问，对方是个小女孩，很稚嫩的声音，但是反映的问题把警察吓了一跳。警察叔叔啊，您说怎么着，什么事儿啊？孩子，我丢东西了。嗨，小姑娘，你多大点事儿啊？你才多大呀，你能丢个什么呀？不就是个玩具呀、啊、什么之类的，怎么布娃娃丢了？哪儿啊？别看姑娘我年岁小，哎，我丢的那可是了不得呀，我丢的东西不得了。嗯，您这还合着押韵呢，丢的是什么呀？丢的是手枪。警察说我没听错吧？哦，还是玩具吗？小孩拿那滋水枪，什么滋水枪啊？25000块钱的手枪，我的丢了啊，25000块钱的托卡列夫丢了，托卡列夫啊，对了，这个嘿啊，也他也叫54，嗯，哎呦，您不单这个学名知道，外号您都知道啊，哈哈，有64吗？啊，还有沙鹰，哈，史密斯威森，哎呀，你说你小小年纪知道那么些枪名干嘛呀？没跟你说枪丢了，有一电影您知道吗？有一大叔演的，说话瓮声瓮气，带点外乡口音，那大叔啊啊，对对，那大叔啊叫寻枪，哎嗨。警察说咱别闹行吗？小姑娘，你说实话怎么回事？没跟您说瞎话啊，就是手枪丢了，嗯，进口的，哎，哇，25000的，哎呀。警察说不能吧，这小孩哪来的手枪啊？真的，后来一打听，找，因为他得找他们家长啊，得了，别跟孩子说了，问他们家长吧，家长特别不好意思，对不起啊，对不起，给您添麻烦了，这孩子淘气。当然他说的也是实话，嗯，不是不是，他说的不完全是实话，但是他反正他没说清楚是不是丢手枪了。是25000，对，真枪吗？是在网上玩游戏的时候制的。嗨，你说这孩子，你说就可说呢，可说呢，哎呀，崩溃喽，哎，什么事儿都有啊，真的啊，呵，崩溃呀、啊，崩的那个溃呀、啊，哎，呵，山东高速，山东高速路多。对了，青州这段上，交警，哎呦，我就发现怎么回事？这车，好家伙，哎呦，和我曲了拐弯的，有一辆车啊，曲了拐弯，高速之上这辆机动车曲了拐弯，哎呀，太吓人了，可说呢。后来停在这个应急车道上，这也不对。当然不能停了，随便停车那还得了啊。交警火速赶到现场，哎呀，开车的是一小伙子，跟交警说，我跟你说，崩溃的我真是崩的，我是溃不成军呐。警察说你少吃点黄豆多好啊。嗨，什么叫崩的你溃不成军呐？不是我崩溃了，我崩溃了，我 真事儿要说清楚啊。警察说，哎，咱别闹啊，别跟那秦香莲似的又得唱戏，听见没有，我就是想这个事儿的，这也是一出戏啊，这出戏叫西厢记呀、啊、哎呀，又是感情上的事儿。对了，跟已经订婚的女朋友闹了矛盾，女方一怒之下一跺脚，把心一横，取消婚约。小伙子开车到济南寻人未果。哦哦，警察说，那个你的女朋友姓魏啊，魏果同志。什么呀，没找着人。哎嗨，对对对对对，好家伙，您这还来文言文呢，赶紧的吧。哎呀，警察紧着劝呢、啊、呵，这个警察都急眼了，都这么说了，小伙子你看看我，你看看我啊，一看是一位女警察啊，看看我，看看姐姐我啊，小姐姐我啊，我年轻时候我也爱这样，我也那、啊、有时候也情绪上来也是那样的。哦，是啊，哎，紧着劝，行，走吧走吧，那戏先不上，先不上了，不上，一会儿再说，一会儿再说啊。拿起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这个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听听 FM 能直接听广播，而且能够进入话里话外聊天室互动交流，同时提倡您，建议您这个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共同了解不断更新的新闻。新闻一口清来了，12号本土新增确诊病例47例，应急管理部派工作组赴湖北指导救灾，江苏扬州多地调整为高风险地区，北京六的火车站环境采样结果均为阴性。嗯，这就好了啊，话里话外来说话，有了困难找警察，开车走道兜手法是不让行人也得罚啊。这事儿头两天咱们说过啊，应该有的司机朋友呢倒不是说不支持，支持，但是念烟儿，哎嗨，有那么一点不太了不这个理解，当然这个也可以，也情有可原，因为以前咱北京没这规矩，现在有了啊，现在有了，到路口斑马线人行横道礼让行人，机动车必须要做到啊。这回头这个监控拍着之后，这还真是罚分扣钱。我告诉您说，关键不在于罚，而是咱们得提高这个认识，道理大家都明白啊，就是有点那个小心思的朋友，其实你讲大道理他也懂。我就说啊，其实这个事儿咱们从两方面去看，我认为这个不仅仅是针对机动车驾驶员，对行人也是一种很好的教育和提醒方式。为什么呢？机动车都遵守规矩，行人能置身事外吗？一个道理，行路之人也有他的规矩。北京日报这篇文章说得好，在严管重罚中提升汽车文明，车得让人，人得守规矩，这京剧里面是有的。哦，京剧里有这个行路之人是吗？你呀， 铁皇冠知道者， 多奎先生演唱《行路殉子》，就跟那个吊金龟，这是一出戏啊！你看看上下片啊，前传，吊金龟的前传啊，《行路殉子》啊，这里头行路嘛，你看这走道的事儿吗？京剧里面走道的事儿还真挺多的，是你呀， 叫一声不能去慢走。黄脚战斗金科流风破坟墓，我含羞此番天去不但有公公金的命，七十九我比你功功少而求 本党和你一同走，他的版图一定修，但愿你扶我的早进手，免得老汉挂心。 这是周信芳先生演唱的《苗荣上路》，有路没有？有啊，走道吗？哎，对了，走道的还是多。你看看，立新就走道，立新走道之后啊，把腿都走坏了啊，是吗？肌肉紧张啊啊！抓紧时间再说一条新闻，多了不说，就一条。《北京青年报》很重要，北京市啊，这说了。中心城区公共服务将向平原新城转移，哦，往这个李向阳那边去。哎嗨，平原新城啊，五个新城包括顺义、大兴、亦庄、昌平、房山，他这个新城啊地区吧，这些地区啊，你看城市规划是吧，新的这个发展，很多的朋友啊都在群里头啊，咱就说挺好挺好啊，这个不错是吧，阿俊呐、啊、格子妈呀啊、袁尚草啊、蓉蓉姐呀、山泰呀、锄禾啊，你看复古文良，嚯、哦、这个燕子哟 JYP 和晨晨、小猪、毛毛啊、远航远航啊、云卷云舒，嚯、哦、你瞧这名字啊，显得那么有诗意是吧，嘿，都来了，太好了，谢谢各位。哎，咱不多聊了啊，就到这儿吧，就到这儿吧啊。今儿周末，对了，不是，今儿是那个工作日的最后一天，明儿个踏踏实实歇着，您踏踏实实的歇，您歇够了，星期一咱就得聊天室上班了。接茬来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北京的这个整点快报和新闻天天谈。